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娜娜这首夏天看看窗外，这个时候是不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呢？可能有些地方会觉得云层有些厚，但是已经没有像上午的时候感觉那个天阴沉沉的了。 对，毕竟我听你说上午有些地方是刚下过雨的， 对， 包括雨过天晴， 对，就天晴也没有那么晴朗吧，就是一开始我早上在五点多钟出门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一定会有人在周末的时候选择到周边去郊游一下呀，出去玩一玩啊，但是发现到六七八点钟的时候，这个天就开始变化了，云一点一点的堆积，然后有些地方就开始下起了小雨。 说的好像那会儿七八点钟你在外面开车似的。 我替大家探探天气情况。 对啊，今天呢进到直播间也头一次，我跟戴毅同时感觉到，就是哎呦这空调有点凉， 凉了凉了、 我现在手还得搓乎搓乎才能感觉能上直播能热一点啊、 待会儿听点热情的音乐， 对，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哈，感受一下这个入秋渐凉的这种感觉，天气的变化、其实从温度上来说还是有一些体会的。 对，包括从今天晚上包括到明天还是有些地区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规划好。你说到这儿了，我会觉得今天让我经历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 比如 是我在大概小一个月之前在网上我订了一个，就是买了一条短裤 啊， 下了一个订单 哦， 设计非常好，然后呢还有那种所谓的火焰纹理，很酷的一件。结果呢一直没发货，我就觉得这天再等我就穿不上了，我说今天我退货吧。好，我一打开人家已经发货了，就在今天刚刚发货。我估摸着今年可能没有机会再去穿上它了。 行 啊， 这个有一个词按照我们姑娘们的 说 法叫囤货 啊。 你也算赶了把潮流、 得啊，反正提醒大家嘛，在最近这个秋意渐凉的北京，包括在外出的时候的聚集啊，也要注意要做好个人防护。 不聚集。 对对对啊，对，戴好口罩、 天这么好，咱们就出去哈，找一些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待一待，但是也要带把伞 啊，哪人少去哪儿啊，来我们节目里。嘿， OneRepublic 带来的 Take Care of You 啊，这首歌曲在这两天刚刚上线了整张专辑，这也是从2019年一直无限的延期到两年之后的现在才发行了所有的歌曲。 中间的歌曲哈、啊，中间里面收录的一些单曲好像单首的有提前放出来。 没错没错，像都是 Run 那首歌嘛。 对，所以陆续的把这张专辑凑齐之后，一个完整版在今天已经释出了哈。 对、嗯，而且这张专辑呢，整整16首歌曲吧，两年之内的各种新单啊、也是在探讨一个所谓的可能新时代生活下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感觉。 嗯， 你会觉得可能比如交往当中人际关系，或者你跟好哥们儿好闺蜜聊天的时候、有些就会有一些自己的那种聊天的风格，甚至有一些暗号在里面。 我觉得跟自己的好朋友聊的话一般都会比较的让自己放得开，很随性、也不用太在意。但是如果说跟半生不熟的朋友，或者像我们之前聊到过说新加的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 发错信息 不聊到发错信息感觉又回到了周四了、 okay. 就是觉得那个状态，就是你还是会稍微注意一下聊天的礼节和一些礼貌的、 是吗？这一开始 就没法有暗号了是吧？ 一开始还是比较正经，还要注意标点符号啊，措辞啊， 对 您啊， 要检查一下、 对，请 你看这些细节还是很重要。 后来就全部都是表情包斗图了 我发现了你在咱们这工作群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表情包的一个集赞者 啊。是吗？ 就没看你说什么就是文字性的语言，基本上都是靠表情包来表达的、 主要我可能语言这个色彩度比较匮乏啊。 这就是你的暗号吗？ 哎嗨，这算不上 但我必须要问你，比如说你和你的好姐妹之间聊天，有没有一些你们的所谓那种只属于你们那种聊天的感觉？ 发语音 啊，发语音一定是发语音 不打字、全靠发语音。你发59秒绝不给你少于58秒。 嘿，有没有嫌弃过说你能不能别发那么长的语音是吧？不会用什么转文字的功能吗？ 哎，后来就发现有转文字功能之后，大家就更心安理得的发语音了 啊， 不就是这回事吗？对不对？是吧？都是相关的专业从业人员，这个语言也比较标准，都是一级甲等普通话，所以翻译过来的文字基本上没有什么差错 啊。你让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短视频，就是互相朋友之间内卷 啊， 播音系的 哦、 这边说哎，今天中午吃什么？我给你带饭。 哦，这已经卷上了。 对，那边一听哟，比我标准不行。那个帮我带一个什么吧， 还能有多低请问？ 再下去我觉得真的尬掉了啊但是你会觉得就是这种可能个性化的交往反而能够帮助你找到一些可能真正的朋友，聊得来的啊，包括这个朋友之间，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面可能和喜欢的歌手之间也会有一个所谓的这种暗号的线索在互动。 你说的应该是很多粉丝和他们所喜欢的歌手也好偶像也好的一种互动的日常。 对， 有些互动的日常就比较有趣，就是一个是被催更，一个是就是催出专辑。 对， 就什么时候你出专辑，什么时候你出专辑，甭管你自己的偶像发什么新的照片新的微博，底下所有的一票粉丝都是说你什么时候出专辑，你什么时候有作品，其实特别像妈妈粉儿，你不觉得吗？ 各种唠叨各种催。 对、这也是一种对于自己喜欢的偶像或者对于自己喜欢的歌手的一种爱。 对，昨天晚上不就是吗？你看周杰伦就发了一个这个新歌的 MV 前奏， 你看看千呼万唤。 是啊，就20多秒钟，然后呢还是专门说了说这个反正没唱也没跳，就是你们只听这个，如果说点赞超过了多少之后我才会把新歌发出来。 所以底下就有一些弹幕说的是你看、他一定是写了一首自己特别满意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放出来的歌，就以这种方式让大家来，就是你们夸夸我，你们鼓励鼓励我，或者你们逗逗我，我就把这歌放出来了 果然是小公主的脾气、 对，让我们听听看吧、听听看这个周董放出来的新歌的30秒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哈、想象一下他自驾车 嘿， 开着老爷车，穿着黑色衬衫搭配着黑色的棒球帽啊，开着敞篷跑车的感觉，身后的风景像极了66号公路。 哎，就这么一点啊、很简短、 对，非常非常短，大概不到30秒，所以我们觉得截取一下，本来是想说人家还没有把新歌放出来我们先听个前奏好像不太礼貌，但后来发现说我们完全用语言来形容有点太匮乏了，还是得配合上旋律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 对， 看看周董这回去哪儿自驾游了。 有人说这个听上去25秒的前奏感觉2年了啊，这么多年的词儿是不是还没写好呢？ 这应该去问问方文山 啊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反正我们也期待嘛，因为他的其实他要求的那个点赞数已经远远达到了那个数量。 对没错，已经是集赞成功了。感觉下一次可以来到我们的 Listen to One， 有请周董来集个赞，是不是？ 来听听老歌，哎，期待一下周杰伦在刚刚前奏当中的一首新的歌曲随时上线，我们也会在娱乐最王牌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安好。 我想要的，想做的，你比谁都了解，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的日落落的蛋糕，他们在随便在不重要，脸上彼此的警告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爆炸，杂讯太多讯号，若就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周六快乐，我是戴毅。 哎，在今天不可思议组合也是陪伴各位啊，听听好歌，来测评一些新歌，也听听这些好的内容分享啊。 没错，像我们跟我们的听友接头的地点哈、啊，不算是暗号了哈、啊，明处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还有满天星来报道。他也提到说秋天啊要多喝点汤，润肠道，防感冒。 你看，多贴心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两个现在在直播间，就基本上已经属于那种上身是长袖打扮，然后下身是短打扮，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再穿一段时间的短裤。 就是，所以呢，就在直播间的温度下，就是瑟瑟发抖，只能靠这些音乐和大家的这种关心啊，来撑过去两小时。 对，重点是瑟瑟发抖啊，我俩都后悔应该带个外套过来了。聊天室里面，洛凡依晨、邱晓枫叶，还有芊芊、午后的彩云，包括特梅普都已经过来报道了啊。 嗯，欢迎大家。 对，欢迎各位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的投票，包括其实我们的这个话题已经提前分享给各位了。 对，待会儿会聊一聊。 对， 接下来该说一说新歌测评的事儿了。 提提你说的火药味儿特浓的这事儿。 对，所以我刚刚关了话筒就说，我们今天测评这首歌啊， 嗯， 这个不能说大有来头，但是前面听到了周董的歌，再来听他的歌的时候，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嗯，当年追过港台地区流行音乐的朋友们都会能够隐约的闻到那股子曾经的火药味。 他当时的那话大概是怎么说的来着？ 就是我对我自己未来特别有信心，我要超过周杰伦，我要成为亚洲第一人 Number One 啊。 对， 然后 Number One 的今天发了新歌， 我们在心里面始终认可他的才能和他的这种创作的音乐这种才华还是很认可的， 对对对， 就是吴克群， 大舌头啊，为你写诗之前就是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一定会想到的歌曲嘛， 是， 对，然后呢，其实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少听到他的声音了。 我倒印象还比较深的是他曾经发了一个短，就一个小的 EP，EP 里面有两首闽南方言的歌，有一首歌叫《甘有风在吹》，其实那个歌听完之后就还挺有那个意境的，回头可以找机会放一下，我觉得他。他的作品还是很受大家认可的，包括你提到刚说那个为你写诗，我立刻就能想那个曲调，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所以还是有，就是很有传唱度的。 对，当时他的那种摇滚风，包括那种就是男孩那种情歌的阳光的姿态都在里面。 对，从外形到创作才华，再到音乐的流行度，他每一点来说都是比较全面的，所以没有能够走到像某一些歌手那么的哈。是吧，的位置上多少有点遗憾和可惜所以我们不能再踩人家一脚了。 但这次是画风一变，就是除了这个阳光大男孩的形象之外呢，是探讨了一个所谓的音乐宇宙的概念，而且先发行了这个首支单曲叫做奇异博士。 哇， 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从吴克群的创作当中看看能不能从这首歌曲里面听到他新专辑的一些概念和线索。 漫威宇宙你们听见了吗？该给奇异博士来首主题歌了来听听吴克群的新歌《奇异博士》。 我身上要去全部世界，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我穿透这爱将冒的起点，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颜，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回，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你走出世界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纪念。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带我穿越永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是十年的雨，是岁的灰，是化成一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间。熟悉的我三零七房间，你笑我终于舍得睁开眼，四月通胀，六月修剪，一说这是我回来第1468遍，遗憾爆发一阵阵希望，一笑着双眼我学会告别，时间能敷衍，世俗能折叠，相遇和离别中间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颜，你走出时间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想念如果超越了光速，时间能不能慢一些，错过了你我还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就算要释放逆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是十年 风吹麦浪说辨识度还是挺强的，但是特没谱，就说奇异博士这首歌曲听上去有一股奇异果的味道。 先是有点酸，但是还是有营养价值的哈。纯纯尹纯纯说，确实曲风跟以前吴克群的比较擅长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仔细听，还是能够听出吴克群的独特发声，就他的唱腔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嗯，对。 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其实延续的挺好的，并没有说从那个情歌的路线里面没有突破，加上了很多就现在让你觉得有一些朋克的， 嗯， 或者有一些复古的， 包括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所以让他的唱腔整个听上去有未来感。 哎，反正能听出来这歌挺贵的啊。阵容很豪华，编曲做得非常好，是真的。 说实话他还是很认真，就当时他在2013年说没有继续在音乐室这个领域当中去拍电影的时候，其实也砸了不少钱，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砸进去了。 哎呀， 可能最后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也说过自己并不后悔。就不管是从事了拍电影这个领域，还是说从事了就是说不管从事当初说过那样的一个豪言壮语，他都不后悔。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的话也值得很多人去一直的支持他， 因为心里面总有一个这样的可能自己想实现的梦要去做嘛。 对， 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奇异博士你觉得是删除还是上传？ 上传 上传。哎呦啊， 你都说了都贵了是吧，这年头肯花钱的人不多 啊，肯投币的我们都认可啊。 待会儿来聊游戏角色哈。 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提前就是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写起励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 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 恰当就其次，真是喜欢你。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近期购立 Q3 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助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 起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 假日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不准不开心。 嗨，各位，周末快乐！休假指南，我是思萌啊。今天在上直播之前呢，抓住了一点时间去感受了一下，在最近两天刚刚上映的这部电影，哇，简直太精彩了！我这后劲儿还没过啊。这是我目前为止2021年看过的最好看、最精彩的一部电影《失控玩家》，相信我，也答应我一定要去看它啊。这部电影呢，其实还满足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很多曾经是 RPG 游戏的众多爱好者的情怀。你可以想一下，它其实那个概念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玩游戏当中经常会有一些 NPC， 会有一些所谓的电脑程序设定的人物，他们其实是假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会有一些简单的对话，对吧？但是有没有想过，在你的游戏里面，哎，这些 NPC 突然有了思考的能力，突然呢不满足于这种所谓的游戏当中的生活，要开始追寻自己理想的人生。你会发现，如果这个设定一旦成功，那么整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有趣，而这就是《失控玩家》整部电影所要传递出来的内核。在影片当中致敬了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熟悉的一些电影 IP， 比如说《楚门的世界》《黑客帝国》《无限幻想》啊等等，这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的或者科幻式的一些经典的桥段，还有就是它致敬了一些游戏当中的元素，比如说 GTA， 比如说《赛博朋克2077》这种高自由度的游戏场景。当然了，就是最让我感动的是它在游戏的后半段。 他竟然出现了漫威，而且还致敬了星球大战。你知道我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啊，戴着 3D 眼镜，当我看到那个情节，听到那个星战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毫不夸张，一秒钟真的两只眼睛全部都是泪，就会觉得那么久远的情怀在这里面再次重现，真的非常非常的动人。而且呢，在整部影片的结尾呢，其实他们在收尾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设定，所以这点特别好，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当然更多的我们就不再过多剧透了，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把这部电影安排在了最近的一个出行的规划和观影的片单当中了。在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在整部失控玩家的电影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首插曲，它出现的场景是当一个NPC 和一个玩家在游戏的街道上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 NPC 突然意识觉醒，就是因为他对这样的一个女生心动，并且在脑海当中响起了这段旋律。我们来听听吧，推荐给各位在休假指南当中由思萌来分享的这部电影《失控玩家》，相信我，一定要去看，你一定觉得非常值得。 虽然说了不剧透啊，但是我们说了不算。 忍不住，我跟你讲，如果你一个人把单纯这样的一个分享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听过了、聊过了，再听听电影当中的一些插曲 OST 的音乐部分，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跟我对话的话，我就真的很难保证你和我一点不剧透。 对，所以大家这会儿啊，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有一个剧透警告。当然，我们不会说太多情节啊，只是说里面一些很打动我们、很吸引我们的情节地方在哪里。 对，因为如果你看了此前的一些经典的影片的话，会不自觉的联想到，包括你刚提到了《楚门的世界》，提到了这个《 黑客帝国》啊等等的， 还有《头号玩家》。因为其实最开始失控玩家这个名字，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跟 头号玩家的续集。 对对对对对，就是觉得好像哎，是不是跟那部电影有很大的关联，都是在游戏的世界里面，所以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想去看一看的，结果发现这是一部科幻喜剧。 哎， 喜剧的元素可能要比科幻的元素占了更大的比重，所以这个方面对于我们的国人朋友来说，在周末的时间，在假日的时光来看的话，就会特别的欢乐。 咱们俩差不多是这个 前后脚， 对，相隔不到24小时就把这个片子给看了。 对 啊，怎么样，你说说你的感受，看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让你一直就是 我想当个 NPC 想当一个有思想的 NPC。 对对对，其实它有点像是那种人工智能，它学会了自己来思考，然后成长，然后自己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说白了就是一种自由，就是人人都向往自由。这个人可能不光是真实的人类， 对， 在游戏的世界里面不是真正的玩家角色的 NPC 们，他们也向往自由，不想被固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说他是不是在野心之外的东西，就是他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述了自由的可贵， 而且还探讨了一个概念，是关于可能以后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 发展方向。 对啊，这种思考的程度。我有两个细节特别吸引我，是很细腻的点啊。一个是你看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 NPC 的时候，他和他那个好朋友聊天，他问他说，哎，如果就是你认为假设你的世界都变成一个虚拟的不存在了，你会怎么办，会不会很失落？然后他的朋友回答特别好，他说 那个鸡汤的那个部分我也记住了。 对，他说我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而我的好朋友坐在我身边，我正在安慰他，这就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好，你把剧情和对白都已经剧透了。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值得二刷的电影是可以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的。 对，我们两个虽然说归说啊，都是表示说要去二刷一下。我二刷的理由是想看 IMAX 版本，就想看看在那样的大的宽荧幕的面前IMAX 荧幕的面前看那个游戏出现那些就像 VR 和 AR 的那种状态下，我是不是真的也想伸手去摸一把。 Look at what's happened to me, I can't believe it myself. Suddenly I'm up on top of the world. It should have been somebody else. Believe it or not, I'm walking on air.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feel so free. Flying away on a wing and a prayer. Who could it be? Believe it or not, from out of the blue, breaking me out of the spell I was in, making all of my wishes come true. Believe it or not, I'm walking on air.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feel so free. Flying away on a wing and a prayer. Who could it be? Look at me, falling for you. Joy 带来这首 Greatest American Hero、漂浮着粉红泡泡的一首歌、虽然是首老歌，听上去感觉充满了恋爱的味道。 对，好多人说这部电影呢是一个可以全程听歌识曲的片子、对，所以大家就是反正我们刚刚观的话呢都在说一件事儿，是忍住不剧透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里面有一些台词，尤其是我们看的是原版的，它其实台词用中文的字幕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其实挺戳我们的。 对、 就是你觉得喜剧的时候你可能以为他在带着你笑，让你开怀，但其实他不经意间就戳到你内心当中最柔软那个部分的时候，就特别可贵。 对，有喜剧，有这个感情线，包括有这个游戏的元素在里面。对，好多爱玩游戏的朋友，特别是曾经跟我一样特别爱玩这种角色扮演的 RPG 游戏的朋友，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所以这部电影在北美地区的这个烂番茄的爆米花指数达到了93%，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很多人都对他投以了非常高的关注度。所以这真的是一部很嗨很欢乐的影片。 然后我跟大姨还在聊的就是可能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是，然后你给我的感觉是你突然觉得游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因为之前我是不怎么玩这种角色扮演的这种游戏的，我甚至是会觉得说，哎，我一开始看这个电影的前20分钟，我始终没有办法切换，我总感觉我就在看一部电影，电影在演一个人的一些生活的剧情， 真实的世界。 对，当它变成说是游戏里的东西的时候，我转换了好长时间，但是到了后半程影片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想玩这样的一种类似的游戏了，就我期待着跟 NPC 有更多的交流。 真的是啊，反正大家包括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张博士还说了不要剧透啊，叹号叹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大家看完了之后，我觉得明天的节目包括之后的这个聊天室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感受。 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就说了马上订票。 对啊，哈喽迪迪也说了明天去看，期待你们看完之后的感受吧。所以我们从这个电影当中也是想衍生出来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各位，比如说当可能你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是玩过游戏的话，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角色在里面？ 对，哪怕像我这种游戏洼地哈，也能够想起一些角色。 比方说 跑跑卡丁车里面的妞妞。 哦， 我刚看聊天室里面有人也提到了，还有包括像超级玛丽啊， 噔噔噔 噔噔噔，对，就超级玛丽。然后另外那个是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 魂斗罗。 哦，不是，就是超级玛丽里面不是有好几个角色吗？有两个吧？ 哦， 就是有双人玩的时候，不是可以一起两个人都出现吗？ 莫非另外一位哥们叫蘑菇 ？Player One 和 Player Two 。开个玩笑啊，就是还有好多游戏啊，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 是， 对。来听听这首歌吧，我觉得音乐当中如果能把游戏的元素融入进去挺不容易的。然后在这张叫做《玩家》的专辑里面，小 Ethan 他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游戏人物的设定放在了音乐的创作里。 哦，来听听看。 来个金币丢进酒杯里转身离去，别和我亲密，跟你不熟悉，小费力气从我撑着可乐，现在 I'm monkey shoot 的就连飞镖靴子都有新的色，我的脑袋里装满了脾气还有生理，做论答不准也别太气愤，不就深圳实现说好我不参与战争，他南陵走进自备大炮方阵，带着我的军马不急不慢游戏人生，我想开枪对付你，让谁不狂也放一片心，宝藏难寻倒不如抽根线找出辨认清楚自己的宿命，你心里面只有抒情，根本够不着我的水平，如果想当下分担请记住第一件事，大步流星我的脑袋里装满了脾气还有生命，清晨或午后我都有节奏，躲避的手势唱对方的决斗，但从来都不接受，最好挑个好日子再来怀抱，我想开枪对付你，让谁不狂也放一片心，抱在内心到抽根血浇出电源清除自己的宿命，你心里面只有抒情，根本够不着我的水平，如果想当下的感情记住第一件事，大步流星会得到老友罗恩的结果，最好的庇护所是杰克的酒窝，很讨厌现在的生活，所以我想开枪对付你，让谁不狂也放一片心，抱藏难寻倒不如抽根血浇出点人清楚自己的宿命，你心里面只有抒情，根本够不着我的水平，如果想当下分担请记住第一件事，大步 沈以诚的牛仔在专辑当中探讨的是一个小小的玩家，一个人物在西部世界当中所遭遇的一些音乐的一些旅程和故事。 嗯，这挺好的啊，把他自己对于一些 有剧情的一些设定放在了音乐的创作当中。 对，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就是不管哪个成年人大人啊，可能从小都是玩游戏的嘛，都会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游戏角色。 对对对，就哪怕女孩其实多少也会玩一些，只不过可能是一些没有那么费脑筋的啊，绝大多数的女孩，可能有一些，我觉得玩那个电子游戏玩的特别好的也是小女生，也很厉害的 啊。你以前玩什么呀？俄罗斯方块啊， 哎，俄罗斯方块，但是它没有角色呀，所以不适合我们今天聊话题。但是刚提到了有魂斗罗，然后我刚提到了超级玛丽， 对 啊，小雪人看到聊天室里有人提到了 雪儿兄弟， 雪儿兄弟，对对 对, 对，我还提到了一个，他说那是角色吗？坦克，坦克大战啊， 嘿啊， 那里边也是两个坦克的，坦克 A 和坦克 B。 你让我想起来我以前。 前我有两位长辈，我的叔叔和他的这个爱人，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刚结婚，玩坦克大战能玩到早上五点钟，两人配合非常好。 你不觉得这也是两个人能够过到一起的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吗？ 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沟通桥梁。 对，就是如果有其中一个人不爱玩的话，可能也就早就烦了， 哎，是 吧？但两个人能玩到凌晨五点，也真的是较上劲了，我觉得。 真的啊！ 哎，说到这个游戏角色，我想到了一个，街霸当中的春丽。 春丽， 我用过一次 啊。嘿，你还玩过街霸？ 就是给家里人当这个练手的，就说白了就是练被摔的那一个。 OK， 但我确实觉得想到这个，再加上我们今天聊《失控玩家》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了，应该是在九几年的一部老电影《城市猎人》，当时是成龙那个版本，里面有黎明，有邱淑贞，还有王祖贤， 我记得应该是还有张学友。 好像有客串， 哎， 就是比较少的戏份，但是 二阶唐红丸， 对哦，你还记得挺清楚的， 对， 一个冒充80后的，就是他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落，就是成龙当时有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就是 反串， 他穿上了春丽的衣服，我觉得那一段实在太精彩了。虽然说可能当时那个电影的制作的部分有一些粗糙，但是你反观现在的一些电影，把一些人物扮成游戏的角色，这是不是我们在华语电影当中一个比较成功的一次尝试？ 对，好像也是第一部是这么玩的， 对吧？就是把游戏然后扮成真人的方式演了一个桥段，他们好像是因为触电还是怎么着，就开始完全进入这个人物角色了。 没错没错，反正我是从那个电影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去玩这个街头霸王了，没办法直立春丽这个角色了。 没有，我反而是因为看了那个之后要去玩一玩春丽，要使用一下这个人物角色。 我看到像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在发来留言了，比如说这个哥大爷说的，像很多玩的这个实况足球、生化危机啊、足球前锋等等啊，还有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就是魂斗罗 啊， 好多人喜欢玩，因为小时候玩那个所谓的就是可能这个电插卡式的游戏机， 红白机， 对，连在电视上的， 对，任天堂的红白机， 两个人物后来才知道的，一个史泰龙，一个施瓦辛格。 哦，原来是以他们为模板的， 对， 是吗？ 对， 主角的原型。哇，刚才我们不是问了一下，说超级玛丽当中的其中一个是玛丽，不， 来，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应该是沈腾了啊。 对，就这样毫无预警的把你拉下坑了。一个是马里奥，另外一个是路易基， 就是戴绿色帽子的、那个、 对，路易基啊、谢谢大家告诉给我们。好，更多的互动，聊一聊游戏角色，不管是你喜欢的还是你擅长去玩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看。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 来自 Panther Alice 这样的一首 Bonfire。 也欢迎各位随时找到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o'clock I drop you off down at your grandparents, I'll park my car, say hiBaby, tonight we'll have a good time. Forget all of our troubles, close our eyes and let go. I don't mind if we get our drinks on. Your mama may not like it, but I sure as hell will.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we'll meet up by the bonfire. Baby, the moon's gonna be crazy, cause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Gather all of your friendsBottle of gin, make the neighbors go mad. Just doing what we do. We'll be dancing to songs from the oldies, swing from the trees, bend all the rules, cause we just love how it feels. By the bonfire, baby, the moon's gonna be crazy, cause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Morning come, we'll swim away our hangover and wash our sins awayHome, I'll let you DJ in my Range Rover. Oh man, I love this place. And baby, tonight we'll have a good time. Forget all of our troubles, close our eyes and let go. I don't mind if we get our drinks on. Your mama may not like it, but I sure as hell will.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we'll meet up by the bonfire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同时也有如果去看了《混沌行走》的朋友，去看了《小蜘蛛侠》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对，荷兰弟的这些朋友们啊，喜欢他的朋友或者粉丝们 非常多。 哎，毕竟是那么年轻，奶奶的，身材又真的是这样，你不要笑 啊。人家是那种可爱吧，就是他可能属于那种20多岁没有长脸巴的类型。 嘿， 我用俗语来给你解释一下， 真的是啊。 好吧，一边帮你说的是进电影院看院线的电影，同时呢，在手机啊，在 iPad 上面有不少的剧集可以供大家来分享。比方说呢，有这个蓝盈盈和牛俊峰、邬君梅主演的家庭关系剧《婆婆的镯子》，将会从8月30号起接档《我在他乡挺好的》上线播出。这部剧呢，聚焦的是婆媳关系，这样也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之一了。蓝盈盈在剧中扮演一个讨好型的儿媳妇儿，想尽办法讨好婆婆，希望能够把婆媳关系处成像母女一般，但是是为了一个祖传的镯子。其实各种也闹出了不少的误会和笑话。 反正之前在这个北辙南辕当中，蓝盈盈的角色也是让很多人觉得还不错。可能在这部剧里面看看能不能有这个把这个讨好型的儿媳妇的形象给演好吧。 对，所以最近哈，蓝盈挺辛苦挺忙碌的。另外还有一部剧是科幻悬疑迷你剧，由大家的现男友李现来主演的，叫做《剩下的11个》，最近也上线了。之所以叫迷你剧呢，是因为每一集只有6分钟的时间，这个太友好了，是吧？我觉得哪怕11集，可能一个周末2天的时间就刷完了， 对， 对吧？ 很快， 内容很烧脑的， 不能说这个一晃而过了，这个好多剧情可能也会暗藏玄机。 那觉得这一点对于李现来说还是挺考量他的演技的，因为要一人分饰多个角色， 分为扮演了比如说命运不同但是长相酷似的人，而且是被一款这个穿越时空的软件卷入到了游戏当中了，共同开启这个解密探险之旅。你看最近的 IP 都得跟游戏挂靠上啊， 不光是跟挂靠了，我觉得游戏现在也是因为是大 IP 产业嘛，就很多游戏如果说真的受众群体非常的广的话，它出来一些新的衍生的，不管是系列的或者说由这个游戏去拍一些电影，大家都会很买单。而且他们的制作方面不能说每一个都很精良，但是首先人家这个资金在那儿摆着呢，是吧？连一些主题歌和推广曲甚至人物的什么主题歌都特别的下血本。 对， 所以不得不让大家把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了跟游戏相关的一些内容上面。 你刚刚说到这个，刚刚在聊天室里面就有人提到了我们国内的第一款可能因为手游而改编的电视剧，比较火，《仙剑奇侠传》嘛。 对，我都没有玩过《仙剑奇侠传》，但是因为听了影视的原声带， 对， 才知道说这原来是一款游戏。 我特别想问一问大家，就是玩过的朋友啊，因为我突然想到里面有一个角色，不是人物，是一个我记得是在《仙三》当中，李逍遥后面老跟着一个 狸猫吗？ 不是，是一把剑。 哦， 一把绝世好剑，但是那个剑叫什么名字？我想问问大家啊，也 不叫好剑，不叫好剑。 这个开心麻花这边是这梗绕不过去了啊。 刚刚提到玛丽了， 对， 好吧，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周六的直播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爱玩游戏的朋友们赶快站出来吧，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双手。 不相信触碰你的身体，这感觉让我 feel like magic， 你忽翻了解我心里的秘密，像掉入了海底，让我无法呼吸，悄悄地贴近你，感受了你的气息，你看着我的眼睛，让人着了迷。别太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抓到把柄。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对这游戏上瘾。别说你多么真心，你只是无法抗拒。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只是对这游戏上瘾。 到每日开发 my body 对这游戏上瘾，别说你懂我真心，你只是无法抗拒。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只是对这游戏上瘾、oh. 杨钰琴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瘾》， 嗯，也是她近几个月吧发行的一首新单曲、嗯、我觉得如果说跟我们今天的游戏这样的一个话题联系在一起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很多时候有些游戏你会不自觉的有进入到一种小小的上瘾的状态， 嗯， 但是呢成年有一个很好的自控能力，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玩游戏，让自己放松，需要调剂心情的时候玩一玩，但是不要让这种游戏也好电子产品也好成为我们的主人来支配我们的生活， 嗯， 那就本末倒置了 啊。我特别想问一问你，还记得你印象当中上一款让你特上瘾的游戏是什么吗？ 就是跑跑卡丁车啊、 哎、黑妞那个状态是吧？ 对对、就是、 妞妞啊， 一直在那个车里面甩着头，但说实话那个游戏还是需要你坐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玩的， 嗯， 我不像现在很多游戏是你可以随手拿着那个手里面的一些手柄啊就走了的。 他们出的手游版你不知道吗？ 啊，不要告诉我、哎、不要告诉我不要告诉我，请把我屏蔽。 一聊感觉最近时间又不够用了、啊、 对， 就是感觉可能每一个这个游戏角色可能也跟每个人喜欢的这种气质是不一样，是刚好搭配起来的。 不光是气质，还是跟接触的年份有关系、 嗯、 比如说你八零的或者说七零的人玩游戏的话、 嗯、 可能更多的都是任天堂的红白机， 嗯， 对吧？然后2000年之后的话有一些网上的游戏， 对， 大家会在网吧里面去玩。 哎呀，你说到这儿了， 对吧？ 对，我有一段就是跟跑跑卡丁车 CS 没错， 红警、 啊、反恐精英， 对、 啊、 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看了一堆人在那围着打的时候是觉得好像有一些就是那种团队作战的感觉， 嗯，对， 但是也有看他们起急着急的时候。 那会儿我们玩最凶的时候中午呢也是跟家人说，哎呀不回去了要赶作业呀、啊、什么的、 嗯嗯、 然后就可能随便买一个小吃， 嗯， 然后呢简单的买瓶水解解渴，就去那儿一待待俩小时、 嗯、 掐着点儿，然后下午来上课， 真的有点打引号的废寝忘食、 哎、是的， 这个不是地儿啊、 哎、不推荐各位啊。对，这个还是现在就是可能比较方便的手游也是需要适度玩一下的。 对，是的啊、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还在有一些手游当中需要积攒什么装备的、 嗯、 啊，如果说需要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让我们开开眼界。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让自己变成一个自己挑演自己的角色，我承认你都没错，那我们为何不互相道歉？此刻 想要睡就都没有睡好，客厅里还放着冰冷的饭，能怎么办？不过是你要的配角，无聊时听众爱看。不管你醉倒就别都推掉，没有了你的我怎么能睡着？最好是你的微笑，我并没有你要的那么美好。我选择离开，填满了你的悲伤，看透了你的伪装，我没有离开，放一种方式的陪你，躲在了角落里偷偷的给予。 抱歉，我顿时跟你拌嘴，对着镜子如戏等待声音忏悔，就当我从未出现。 我不觉得你喜欢喜欢喜欢，我不觉得你期盼期盼期盼，让你一个人度过黑夜，无数个我不在的画面浮现。 忘记了就忘记，不管他誓言多单纯，你说以后别见了，想你就看看心间，无数的话语声在我脑海里不停反复，看墙上的时钟，错位的时空，一想你就失了神，呼吸暂停，我还被困在梦里，现实梦境我只会一味逃避，我放开你的手，失落打过了心痛，算了就一个人走。 我不觉得你喜欢喜欢喜欢，也不觉得你期盼期盼期盼，让你一个人度过黑夜，无数个我不在的画面浮现。 最近的一首新歌，一首浪漫的说唱啊，王子明包括 Copy 还有王玉谦三个人共同带来的《不值得你喜欢》。我前面在这个节目里面偶尔说过，就觉得就是包括最近可能有些平台上在提到了关于这个少年说唱企划，好多这个 rapper 嘛， 嗯， 就觉得能不能说唱的歌不歌词不要局限于什么微信消息啊，你的永远是已读不回， 嗯， 让我一个人什么这个空窗流泪， 有点俗套， 对，就是可以写的大一点嘛，对，或者是这个触角延伸到其他领域方面，我觉得都可以。 我那天无意当中看了一个纯享版的黑怕女孩， 哎，怎么样？ 太炸了，太燃了！ 哎、爆裂女孩对吧？ 黑怕， 他们上线了。 黑怕女孩、 啊、之前一直延期没上线的。 我看到了一些纯享的版本。 OK OK， 就是里面完全是唱歌，他们在 PK 的部分。 嗯， 有几组不同的女孩们，因为我没有特别认真的每一个都完全看完。 嗯， 我就大概看了几个，有成都的女孩们。 嗯， 用成都话，用重庆话、嗯、然后来唱这个他们的一些 rap， 这都是被盖影响的是吧？ 哎，我觉得太好听了就是整个在户外的这样一个场所当中，大家是有一个场景化的、 嗯、 分不同的战队，然后唱不同的这个内容去 PK 一下、 嗯、 所以找机会可以把他们的歌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周末的氛围那真的是直接要奔上串串香去了，我跟你讲、 哎、真的啊，女孩唱 串串香火锅 特别的飒啊包括我看到有一期很有意思，是关于她和那个 MC Hot Dog 啊 和热狗的对话， 嗯， 大概就是说他表演完之后呢，很多导师都给了一些自己的评价，过或者不过， 嗯， 只有热狗说的最多，然后说了好多好多东西， 嗯， 最后给了一个不过，然后女孩说，你都不过，你跟我说那么多干嘛？你别浪费人剪辑师的这个头发好不好？ 哎，这时代的姑娘们都这么辣吗？ 哎呀， 火爆脾气吗？ 太厉害了啊！可能每一档综艺节目里面啊，不同的这种音乐的风格，确实是能彰显出来这种气质。 尤其是说唱歌手，他们的风格可能比其他的一些音乐类型的歌手会彰显得更加直接一些。 嗯， 因为全在词儿里面哈，不喜欢的、不开心的全部吐槽吐出来 啊。不光是有这个说唱的女孩、嗯，最近好多说唱的哥哥们也都在频繁的营业。 嗯， 在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最新的一期这个一期的公演，所有的作品都已经放出来了。 大湾区的哥哥们也有吗？ 哎，3189嘛，那首歌都已经出来了嘛。 是、嗯。 对，然后今天准备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很少能够听到 Ricky Click 15当中的那个主唱， 哦、 他还带了一段 rap。他在这里面包括和盖周岩和 Bridge 三个人共同带来了站在高岗上， 他其实一开始特别的羞涩，见到黄贯中的时候、嗯、一直属于那种就是 让我偶像的感觉， 对对对，就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儿要干什么了，就是所有的表现都有点失常的状态、 嗯、 所以看看第一公演之后他是不是状态好了很多。 警报警报，外星人发来一封邮件，请查收。 强烈推荐去看一下 MV， 他们的公演的视频设计的非常有趣。 哎呦 ，Young Break， 亚的 ，J I，Everybody， 九，哇！ 这里是高岗， 快收好你的嚣张，别比目高，往来地球别来刀枪。 要甩他们一百米，送他们去北极，他们都不得行，送他们去北极。甩他们一百米，送他们去隔壁，他们都不得行，送他们去北极。 You have the suspicion, yo. Full of imagination, yo. Suspension around the base with the conditions, you can call me alien, yo. We'll face all over television, yo. We need a conversation, yo. This PlayStation with the automation, little old fashioned, what you need to choose. 站在高岗 上， 把双手 借给我们。 那一片 beautiful heaven， 一起坐上 UFO， family family let it go。 回头得跟这个芒果那边提一下 啊，给一个我们 Coco 能跟得上的版本好不好？ 怎么是 Coco？ 明明刚才是阿妹来合唱嘛。 哎，真行啊！ 他们翻唱了，也是用到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桥段部分，就是站在高岗上。 嗯，我觉得他那个歌当时特别好的一点，他们好多这个舞美的视角非常的硬汉。 嗯， 就这次里面，他有一些镜头是从那个所谓的他们三个人对着监控摄像头的一个说唱， 哦、 然后我们用监控的那种视角去俯拍俯瞰他们、 嗯， 然后呢，有一种那个冲出牢笼啊那种。金蝉脱壳的感觉， 对对对，你想、哎、你说这个，我想到金蝉脱壳了， 是的，是的， 感觉史泰龙啊，然后滴滴血呀、 啊，对、是全部都 出来，他们 都来了，哎，包括后面还有像张晋、他们那组呢，唱歌直接非常直观的是直接唱了打扰一下乐团的那首 MMA 综合格斗、 哦， 就这个主题、几个人就在一个格斗场里面去唱。 我觉得就这些公演的歌曲，你说哥哥们想油腻都很难 啊，所以有人说嘛，在聊天室里面说到了，说披荆斩棘的哥哥用五个字概括，人间洗洁精。 哦，去油的， 对。 我

北京音乐广播。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一样趴在床头写日记，一样准时喂饱你的鱼，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每一天收到你的信才有好心情。习惯了一个人回家，一个人shopping，一个人看电影，从二月的花开到秋天开，相信未来，让我对你不再有依赖，我的自在你还爱不爱？一样忙到忘了星期几， 秋天遇上秋天， 来自于梁心怡。 对， 之前我们在晚间节目当中还测评过她的近期的一首新歌，好像她也有个新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给我印象很深、很深刻，叫戒掉你。 戒不掉是吧？ 戒掉你， 戒掉你。哦嗨， 不是把你戒掉到这个单位来，想多了、就是 除掉你，不是除掉你，不想你。 我感觉我的血槽要空了啊！ 可以上线一个补血包。 嗯，对，就会是听他的一些近状，包括他的一些那个《来者何人》那张专辑里面的一些，就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对对对，他始终保持他这样一种就是很温柔的、很小女生的甜美的唱腔。 嗯， 但是好像从最开始的一些下雨天啊那些歌， 嗯，南拳妈妈 啊南拳妈妈的一些合作的时候，到他现在出这样的一些个人的专辑，你会发现他还是在个人的情感方面上有一些自己的成长和理解的。 是的是的、嗯啊、当然我会觉得可能当秋天遇上秋天这首歌曲啊，又配上北京这个最美的季节、嗯、你会发现可能进入秋天之后大家的生活节奏会相对来说是要慢一点的。 哦， 整个状态呢不会像夏天那么的急躁、 嗯、 赶着一件事一件事去做，反而可以腾出时间来，比如说去看看展呢、啊 嗯、 看看电影， 没错， 甚至关注一些这样的演出。 是的、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国家大剧院的近日的演出动态消息。 嗯， 说到国家大剧院，在9月9号到12号的时候，还有一部由沙溢、胡可主演的明星版的话剧《革命之路》即将会上演。那《革命之路》呢，是美国文学家理查德耶茨的处女作。2008年的时候，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曾经主演过的一部电影《革命之路》。 嗯， 那这部作品生动地表现了人到中年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重复的家务活，无聊的工作，婚姻当中的摩擦和争吵，是怎么样把年轻时候的激情和梦想都消磨殆尽的。 哎呀，怎么这个题材听上去有点心酸，有点难过。 嗯 啊， 所以如果有点心酸和难过的话，去关注一个比较明朗一点的一个演出剧吧。 嗯、对， 同样也来自于大剧院。那这部剧呢，我们在之前也推荐过了，就是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嗯， 也是在9月8号到12号啊，由这个刘恒编剧，包括郝维亚作曲的这个原创歌剧将全新亮相了。 是的， 那么跟随几位主人公这个跌宕起伏的命运呢，去探讨一下理想和现实、爱情、背叛、牺牲、奉献等等这些价值抉择。嗯、 所以故事里面讲的是说，县城长大的这个师专毕业生杨彩虹，因为爱情和理想，她跟随男朋友李文光来到她的家乡兰溪村，成为了一名山村教师。 嗯， 李文光因为走出山外去继续求学了嘛，所以渐渐的不满于山村的这种贫困的状况和那里的一个爱情。 嗯， 所以他取消了婚约，远走高飞。失去了爱情的杨彩虹，因为对于山村和孩子们的眷恋和承诺，所以决定留下来继续的执教。而伤残复员军人、为人正直的村长周洛平被彩虹的美丽的心灵深深打动，两个年轻人互表爱意，彩虹是再次收获了珍贵的爱情。 嗯，还好啊，就是遇到了凤凰男，但是及时的这个脱离 止损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被迫止损了啊。但是遇到了自己的 Mr. Right， 我们可以这样暂且理解、 哎、 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 嗯， OK， 18:3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周六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阵容比较特殊啊，我们是大小眼和这个高低梅。 什么情况 啊？ 大家，我们广播里面听友没有看到照片的话，什么大小眼和高低眉， 知道你们好奇 哪有这么来自己贬损自己的、哎、 去哪儿看呢？聊天室里啊。尽快登录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 有的时候啊，所以说啊，一开始这个拍照的出发点是想要给自己美个颜， 嗯， 但是我发现角度一旦找不好，就不是美颜，是毁容。高低眼儿，高低眉和大小眼睛都出来了，真的是。 我俩算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游戏角色了。 嗯，人家有没头脑和不高兴、 啊、 我们有了全新的一个组合的名字。好吧， 这个大家想看的可以请可以尽快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来听首歌吧，继续我们的话题互动。如果说让你选一个最喜欢的游戏角色，你会选择什么呢？ Days are getting longer every day. It seems they all want more, but I can't pay. More attention, 'cause I tried, and things haven't gotten much better. Did you get my letter, or did it get lost the way I did? Ooh, sha-la-la. Ooh, sha-la-la. Sometimes I just like to say

好听到不想说话。还是要来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一下子勾起了很久远的一丝回忆哈。Final Fantasy 最终幻想八当中的游戏主题曲，就是当年由王菲来演唱的 Eyes on Me。 嗯， 然后刚刚跟思萌啊九零后来普及的时候，他说啊这首歌真的太美了，是因为那会儿我不玩游戏，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去看了一下游戏当中的那个主角，好像叫 Luna。 嗯， 刚刚我们聊天室里有人提到了，就是那种未来感的战士，女战士。有点那种福音战士的感觉， 而且形象是非常的帅气的， 对，就又A又飒那种感觉。 对， 但同时呢，你能觉得他，因为他是机器人，是未来的人，他的那种表情当中是一种很冷冽的情感的，他不是那种热情的，就是所以他在游戏当中所形成的一种反差，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又听到那种绵柔的情思，所以这首歌就，我觉得这首歌到现在我都始终觉得能够排到王菲最好听的歌曲的前五名当中，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周深有翻唱过一版本， 是的， 但是好像也都在对比啊，还是说那种所谓的你提到的那种冷冽的情感和那种情思， 但有可能周深翻唱是因为他喜欢王菲啊，所以他唱这首歌是带着对于自己的 有一种致敬的味道在里面。 我喜欢的音乐人，或者我所谓的偶像，对吧？我对他的一种致敬的方式呢，唱的是带着温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我看到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当时在日本那边开演唱会的时候，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全体观众站立聆听。 哎呦，感觉这个话的形容感，我觉得我的这个汗毛都立起来了。确实，因为本身游戏是在日本开发的，所以游戏也是属于人家日本那边的游戏厂牌， 没错， 所以这个从本土的影响力度会更大，慢慢的延展到了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我们是后来因为可能听到了歌，再加上王菲在不同的地区就是火了起来之后，大家才熟悉了这首 Eyes on Me。 对啊，张大人说的，说很多人当时玩最终幻想打通关就是为了听这首歌， 你看看是吧，就是听这首歌才觉得那个点，最后那个点终于到了， 一切值得啊！小疯子说，当年这个游戏画质的天花板是熬夜在这个 PS3 上面是玩通关的，最终幻想。我那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我虽然说跟他同就是生长在一个同样的年龄啊，但是没玩儿。是因为 你跟谁生在同一个年龄， 就是，出现在同一个阶段没玩是因为家人不给买啊，不给买游戏机啊，对，电脑上又带不起来，这是好多好多游戏就是没能够玩，没能够实现童年梦想的一个遗憾吧。 所以当年那些八零后啊，因为没有能够痛痛快快的想买自己买的一些游戏的，那些朋友们到了现在就经济独立的时刻，就是买一个放一个， 可不是吗？ 对 啊， 单位一个家里一个， 当然也有一些游戏是这个不挑画质的啊，比如说刚刚看到我们在聊天室里面有一些朋友很是高手，自称高手，比如扫雷，应该是每一个使用过 Windows 系统的朋友们都会玩的游戏。 为什么我记得我玩这个 Windows 系列是玩那个纸壳就是扑克牌呢？ 有，对， 那是开机游戏里面 就是自带的两个游戏嘛， 对对对， 给你安装上去的啊， 对，就那个、 扫雷， 就那个是特别 纸牌。 有点低幼的游戏 也不能这么说嘛，对吧，也有高手啊。 你刚刚提到了 PS3 还是 PS 几， 对， PS3， 我记得好像是在 PS4 之后有一个游戏好多男生特别喜欢玩，叫荒野大镖客。 对 那也是带剧情的， 没错， 而且那个整个画质，我记得家里当时有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深更半夜的，我都已经睡着了，把我叫起来说，来，给你看个好看的。我说什么好看的呀？他说你看这个像不像个电影的画质？就是当他喜欢游戏喜欢到一定境地的时候，他真的是想把这个游戏分享给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不管喜不喜欢玩游戏的人，他觉得就好像就是看一部画质非常像 4K 一样的那种清晰度的电影。 就你知道玩这种游戏的朋友们啊，有一个心态，特别期待的是你不经意间从他身边路过，哎，你会问一下，哎， 这什么游戏啊？ 你看什么电影呢？清晰度那么高，我觉得你看看我这游戏多好。 那里面那个 NPC，它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设定的语言？ 有，而且有很多触发的隐藏剧情 啊。 所以去年《荒野大镖客二》当时刚出的时候，好多人会把他们跟 NPC 的一些交互的录屏，然后传在比如 YouTube 上面。各种视频平台上面很火，点击量非常高。 我发现了有一类游戏玩家属于偷懒的玩家，就是他自己实在找不着那些隐藏的入口了，他去上网搜一些玩戏的一些秘籍 开外挂什么的， 快速通关这也算作弊好不好？ 好吧。 嘛，就是每一款的游戏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有些开发者他会直接会把一些秘籍嵌入进去， 嗯， 所以当你在打出那些密令的时候，其实也是他们对游戏的一种宣传嘛。 嗯，好，今天我们聊的是游戏里的角色哈，不知不觉聊的有点多哈，但是刚才听到那首 Eyes on Me 的时候，好像这个时间的这个时光机一下飞到了十几年前， 嗯，一下子回到了1998年的畅游那张专辑当中了。也欢迎大家吧，随时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印象当中的一些游戏的角色喜欢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左眼派对》，All About Anna。 Everything can forget, that feeling can deny. Relation will survive into spotlight. Future shines bright under sunshine. Void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ke to the wild.You're my desire. People can feel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cross my love. There is only way to know, although never show up to you forever. Always. About Anna， 来自左眼派对。这支乐队之前也是在我们974好多朋友特别喜欢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一支小众乐队啊。 嗯嗯。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游戏的 喜欢的游戏的角色。 对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共同去看了一部电影，而且强推给各位啊。 对，强推、嗯、就是啊。真心分享吧哈、 嗯、 你是五星推荐，我是四星半推荐，好吧、 嗯、 就是失控玩家，当然也希望不同的人们啊看完之后有一些不一样的反馈过来，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其实说实话，这部电影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它跳出了科幻电影的一些局限，它在游戏的世界里面你就觉得怎么样上天入地都可以。 嗯， 所以越是无厘头越是喜剧的元素多一些，我们更觉得这种周末的氛围和这种娱乐的氛围更多。 嗯 嗯，而且它就是从一个游戏世界里面设定而出的嘛，自由城。嗯， 对，突然让我想到了之前在游戏世界当中很流传的一句话，特别好、 啊、 还有点鸡汤啊。 你说， 他说当你在游戏的世界里面持续遇到怪物的时候，